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44集，看戏。 我多吓唬了他几次，有一次他喝多了，就在院子里面发疯，说什么你明明死了还不肯放过我什么的。之后我当然就想替我兄弟报仇了，要杀潘旭不难，但不能那么便宜他。我开始搜集他的证据，好嘛，不查不知道，一查简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还整天顶着一个好名声，伪君子，越想越气。 见展昭越说越气，还拿着牛肉丸子出气，小四子又给他倒了杯酒。 之后潘旭官运顺畅，但是有一天大清早，开封贴满了各种榜文，一直从开封府的城门外贴到了皇宫的大门口，上面密密麻麻详详细细地写着潘旭所做过的每一件坏事。 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那些东西你究竟写了多久？那么多字，少说得写个三四个月吧，还一式三份，一份贴满皇城，一份放在皇上的书案上，还有一份摆在包大人的书房里。 一晚上而已。 骗人。 是千手书生给你写的吧？魔宫有个高手人称千手书生的魏谦。 有见识，不愧是天尊的徒弟。 千手书生。 小四子继黑肚皮之后再一次受到了打击。 他练的是千手掌，用抄书来练功的，通常一本书他一盏茶功夫就能抄完了，神着呢。 竟然此等人才啊，魔宫果然卧虎藏龙。 潘旭岂不是身败名裂？ 皇上震怒，特别是知道潘旭谋害了风洛言之后，潘旭死不认账，可惜啊，证据确凿，本来是要斩首的，但是他拿出先皇对他祖辈的承诺保命，于是啊，皇上发配他去了北疆。 他应该在极寒之地才对，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的确应该在北疆，但发配这种事儿，到了北疆就天高皇帝远了。也许他买通了看守，随便弄了个犯人顶替自己，到时候杀人灭口就说他已经死了，然后自己再隐名埋姓到了亳州府。这里离开封很远，没人会认识他。再者，叫潘旭这个名字的人天下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再过几年人的容貌会变化，再改变一下服饰，留个须什么的，就能变成另一个人，死无对证啊。 那就江湖事江湖了呗。 赵普拖着下巴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白玉堂。 你们俩随便哪个都能宰了他，这种人不死也留着害人，终究是个祸患。 可以考虑。 本来是不错的法子，不过不能那么便宜他。 你的意思是？ 天母的案子复杂，有他掺和必定没好事，找出他罪证，再让他伏法一次，这次我一定让他进狗头铡。 吃过了火锅，衙门里边积起了厚厚的雪，小四子要堆雪人，赵普来了兴致，说小模小样的堆什么呀，就带着一众影卫出门铲雪，堆了个大的。次日清晨早起出门的百姓就看到亳州府门前堆了一只三层楼那么高的大兔子。众人堆的大兔子由于严重影响亳州府路面通行，因此被包拯勒令铲掉。于是大清早一大群衙役就在门口铲雪兔。展昭昨晚只小睡了一会儿，而且做各种怪梦，梦来梦去都是在百鬼山庄和薛百鬼、秦离生他们一群人吵架。至于为什么是吵架而不是打架，展护卫也解释不清楚，不过确确实实是没有睡好，以至于两个黑眼圈清晰可见。白玉堂的房间就在展昭隔壁，昨晚上就听那猫 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知道折腾什么。果然出门就撞到展昭，顶着两个黑眼圈，跟竹熊似的，打着哈欠，揉着脖子，一脸我没睡醒的表情。 做噩梦啊？ 差不多啊。 展昭打了个哈欠，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刺啦一声。展昭眨眨眼，回过头，就见小五在身后。他也不知道是故意捣乱，还是想跟展昭问个早安。总之，就见他叼着展昭的衣服后摆一扯。展昭盯着自己那半片在小五嘴里的后摆看了半晌，脸都皱成包子了。 你又来？ 小五晃了晃大脑袋，甩掉后摆，跟只大猫似的蹭了展昭两下，尾巴还一勾，带起那半片后摆。白玉堂很用力才忍住到了嘴边的笑意，估计展昭以后每个月的俸禄除了养小五，还得买一大堆衣服，这一转眼就扯坏两件了。展昭深吸一口气，捋胳膊挽袖子，回头一把扑住小五。 你翻了天了，你扯烂我两件衣衫了，赔钱，不赔钱我宰了你。 于是因为昨晚喝了酒又睡得不够，都有些困倦的开封众人就看到院子里展昭追着小五到处跑。 精神真好啊。 院子外面，赵普扛着正啃着一个粽子的小四子进来。小四子最近都习惯被赵普扛着，坐得高看得远，上边风景独好。匆匆吃完早饭，各忙各的。包大人继续赈灾，赵普带着兵将分派物资，公孙验尸，加给慕名而来的病患看病，留下展昭和白玉堂，还有最闲的小四子。小四子裹了身白色的羊皮袄，戴着个兔耳朵帽子，坐在黑虎背上，晃着带铃铛的小靴子看一本闲书。展昭坐在他身边的一个石凳子上看一份卷宗，这是折影带着几个影卫帮他打听来的关于百鬼山庄和潘老三近几年来的动向。厚厚一份，这几个都是军营专门做探子打探敌情的，展昭总觉得让他们收风真是大材小用。不过话说回来，行家就是行家，靠谱啊，搜集的那叫个详细，连两人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酒都有。白玉堂也坐在桌边，手里也有一份卷宗，这是紫影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百鬼山庄的账目，以及几位当家人的财产。月牙坐在他手边，正飞快拨算盘，似乎是在帮着算账。陈修给报数目。 少爷，都算完了。 月牙将最后算出来的总数给白玉堂过目，白玉堂看了一眼，又比了比自己手中的账目，皱了皱眉。 怎样？ 对不上。百鬼山庄实际的收入远比他们卖木材和药材的收入要多。 真的在卖忘忧散吗？可如果真的如王知府说的，他们在做这么大规模忘忧散的买卖，又好像赚的应该不止这么一点啊。 潘老三自己并没有多少房产，似乎全心全意在为百鬼山庄赚钱，这么无私的呀？ 鬼信，他能干好事儿，母猪都能上树，一定有古怪。哎，追查一下银子都去哪儿了。 嗯。 展昭又看了看手里影卫们调查来的线索。 啊？这潘老三最喜欢去的是戏院和一个茶馆，还有个红颜知己在小宴楼里。 潘老三去戏园子？这种练武之人会喜欢看戏。 离开开封后转性了？ 怎么说？ 潘旭急功近利，所有精力都放在往上爬，哪会去看什么戏班子？这戏园子应该是有问题的。 不如我们也去看看。 去戏园子看戏。 我也去，我也去。 小四子正无聊呢，一听要去戏园子看戏，开心的拍手。 怎么？ 我是随包大人来赈灾的嘛，大家都在忙，我如果跑去戏园子。 白玉堂明白了，点点头。的确，熟人当然知道展昭是为了查案而去的，但亳州府的老百姓不知道，万一传出去，岂不是给开封府丢脸？ 那让我去吧，反正我不是开封府的人，也不是赵家军的人。我顺便带着小四子去，带孩子看戏嘛，很正常。 展昭愣了半晌，突然捂着嘴闷笑起来。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他。展昭为什么笑？白玉堂带着孩子去看戏，这是正常，但是好好笑。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白玉堂带着小四子去看戏，而展昭就到戏园子对面的客栈找个视野好的房间监视，前提是两人说好了，白玉堂不过是去查探一下情况，尽量不要打草惊蛇。当然了，有小四子是最好的掩护。两人分头行动，白玉堂带着小四子去了亳州府最有名的戏园子，也就是潘老三常常去的那间叫凤舞彩霞，除了有唱戏的还有杂耍的，十分热闹。小四子不算性格太活泼的孩子，也不是很调皮，看到玩杂耍什么的也不会很兴奋，但是会好奇，还会怕生，躲在白玉堂身后。白玉堂一手牵着他进了戏园子，好在人非常非常多，有不少也带着小孩，没什么人注意到他。展昭到了对面客栈二楼的一间房，看楼下不太清楚，不过正对着二楼一个雅间的窗户，如果白玉堂能上楼正好待在这个房间，那他就能看清楚了。展昭正想着呢，就听到撕拉一声，他愣了愣，回头，小五叼着他半块衣服后摆仰脸看他。 喂，你这大猫什么毛病啊，这么喜欢扯人衣服后摆？不对呀，你也没见你扯过别人，你怎么光扯我呀？ 展昭那个气呀，他总共才带了几件衣服出来，一下子报废三件。不过这会儿不是追住小五揍他一顿的时候，展昭瞪了他一眼， 一会儿我再收拾你。 说完展昭继续监视。小五两只前爪扒着窗沿，跟展昭一起看外边的情况，尾巴继续撩拨展昭那半片残破的衣裳后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